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结束以斯拉记系列的讲道，也请你们特别为以后每个月一次的旧约新福旧约讲道祷告，因为我还没有决定下一个系列是从哪一本书开始讲。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新福旧约圣经594页，以斯拉记第十章，我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七节，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我用的版本是何修本的版本。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上帝殿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属以兰的子孙哥歇的儿子释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上帝。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上帝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上帝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以斯拉从上帝的殿前起来，进入以利亚什的儿子约哈难的屋里，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凡不遵守领和长老所议定三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9月20日，众人都坐在上帝殿前的宽阔处，因这事又因下大雨，就都战惊。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为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上帝认罪，遵行他的旨意，弃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会众都大声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头，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因为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凡我们诚意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当按所定的日期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直到办完这事，上帝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或协助办理这事，并且有米舒兰和利未人撒比泰帮助他们。16节，被掳归回的人是如此而行。祭司以斯拉和族长按着族中都指明建派，在10月初1日一同在做查办这事，到正月初1日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算你的话语何等的多，我们是不熟悉你话语中许多的段落，就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检视这段经文，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使宣讲你话语的人放胆的说，使听到你话语的人就小心的怎样听。你的儿子，你招聚来聚集成为大会的人，就谨守遵行所宣讲所听到的，无非就是你的道。为了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今天的经文记录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集体认罪悔改。其实这是一件最神奇的事，最终的目的是使上帝的烈怒转离他们。我们用以斯拉记系列这一篇最后的讲道，检视以色列人集体认罪悔改所采取的步骤， 其实就是他们扭转上帝烈怒的求生步骤。我们先，如果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到前一页，回到第九章，看这件事的起源。扭转上帝烈怒的第一个步骤是以色列人之中有人承认我们有问题了，上帝的烈怒在我们身上。经文说，众领袖都来接近以斯拉，告诉他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通婚的这件事，表示有人认知这是当时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在新天新地到来之前，上帝的子民总是有问题，包括我们，但是我们不见得总是承认我们有问题，或明白我们到底有什么问题。而且，并非所有的问题都需要我们集体认罪悔改。没有人打扫教会的厕所是问题，但是我不确定上帝会因此对我们发烈怒。烈怒是两个希伯来字，意思是燃烧的火加上怒气。上帝的儿女会面对许多的问题，但是我们面对真正的问题是罪，因为罪带来上帝的烈怒。同性恋是问题，因为同性恋是罪。如果教会认同或默许或嘴巴宣认同性恋是罪，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处理不正当的、不正常的同性关系，教会就有问题了。上帝的烈怒就在我们身上。我们的问题是，可否有人愿意承认 "We have a problem"？ 我们有问题了。扭转上帝烈怒的第二个步骤，第二个步骤是需要有人提出问题，特别向上帝所指派的领袖提出问题。众领袖来接近以斯拉，对他说：“以色列的百姓、祭司和利未人没有弃绝，没有弃绝什么列邦民族所行可憎的事。你自己见过在教会里面有人接近牧师，对他说‘代志大条了，我们有问题了。’上帝的震怒在我们身上，我个人是没有看过这种事。”如果一个牧师喜欢听人告状，确实会有许多人跑到他那里去向他告状，但是少有人会对牧师直言：“我们有问题了。”也许现代的教会成圣到一个程度，就从来不集体犯罪，也从来就没有集体认罪悔改的问题。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就连改革宗教会都少有集体认罪祷告。因为也许只需要把忧伤痛悔的心挂在口上，捧在手掌心上，牧师就不需要带领会众集体认罪祷告，因为从来就没有人敢向牧师提出我们有问题了。扭转上帝烈怒的第三个步骤是要具体的陈述问题。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以致圣洁的种子和列邦民族杂混，而且领袖和官长在这事上是罪魁。能够确切的表达我们到底有什么问题，需要勇气和需要洞见，这是一种属灵的恩赐。我们都可能意识到有问题。我们也可能都想要提出问题，但是我们却都时常无法贴切的表达问题，所以我们就怪别人总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或者怪我自己拙口笨舌。但是或许我们无法精确的陈述问题，就凸显自己某种属灵软弱。别人听不懂，因为我们总是迂回拐弯抹角，想要影射却又总是词不达意，因为我们不敢说诚实话得罪人。也许能够精准精确的提出问题的关键是问自己：我宁愿得罪人，还是宁可得罪上帝？你知道你总会得罪某个人或上帝，我到底要讨好人还是讨好上帝？你注意，以色列人的众领袖对以斯拉说：“领袖和官长在这事上是罪魁。 表示这些人他们不害怕得罪自己的同侪，因为要集体认罪悔改，就必须先具体的指出罪行以及指出犯罪行的人。扭转上帝烈怒的第四个步骤是领袖他自己为百姓认罪悔改祷告。两个月前我们已经检视这篇我们说圣经中最伟大的祷告之一，第九章的祷告。今天我们只简短的看这祷告中的几个重点。第一，以斯拉认知以色列集体犯罪的严重性。我们的罪孽多到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第二，他宣认耶和华上帝特别恩待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现在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暂且向我们施恩，为我们留下一些残存的名，但你我们的上帝惩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为我们留下这些残存之名。第三，以斯拉非常具体的承认以色列人所犯的罪。现在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他没有找借口，因为我们离弃了你的诫命。怎么样离弃耶和华的诫命？把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为儿子娶外邦人的女儿。第四，以斯拉承认以色列人罪有应得。以斯拉承明以色列人犯罪的后果，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这一切的事。后果，若我们这样行，继续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至于没有一个愚民或残存之民吗？接下来的第五个步骤是当一位领袖为百姓认罪悔改，就激发上帝的百姓集体行动。九章第四节描述，凡为以色列上帝言语战惊的人，都因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以斯拉这里来。10章第一节写，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上帝殿前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人女人和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你可以说以色列的男人女人孩童畏惧上帝的话语，因为犯罪而痛哭，因此就成了教会。这是人没有办法解释的神迹，这是圣灵的工作。如此集体认罪悔改，也是上帝致重他子民所做的事。他兴起了一群认罪悔改的会众，建立他的教会。这表示一个教会若没有男人、女人、孩童畏惧上帝的话语，同心痛哭悔改，他顶多不过是个机构或者组织或者俱乐部或老鼠会。弟兄姐妹，我们积极传福音拉人进教会是好事，但是我有时不免好奇，为什么上街头发传单，在社区布道很好，但是当人进到教会之后，我们却从来不要定人的罪，也不要求人认罪悔改，深恐得罪人就把人赶走。弟兄姐妹，那我们拉人进教会到底要干啥呀？一起吃便当。如果一个人进教会无法扭转上帝在他身上的烈怒，他浪费时间上教会干啥呀？以色列人中的男人、女人、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你注意，你看，上帝借着以斯拉一个人的祷告，驱使百姓行动。以色列的百姓认同以斯拉祷告中的我们，在集体认罪祷告中的我们，时常是笼统客套的我们，很抽象的我们。因为或许你个人没有犯我们所犯的罪，但是你认知 会众所犯的罪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罪责，就算你个人没有犯这个罪，你平时可否教导弟兄姐妹？你可否劝诫落入试探的肢体？你可否鼓励犯罪的人认罪悔改？你可否积极致使你自己的罪？你可否不仅向上帝认罪，也开口向彼此道歉，以至于和好？然后第六个步骤是上帝兴起某个人，督促领袖采取行动。我们上次看到释迦尼对以斯拉说，现在当与我们的上帝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弃他们所生的，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也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因为一个领袖，他或许懦弱，他也许疏忽，可能懒惰，他自己也犯罪，所以领袖需要人鼓励他，鼓励他起身，你起来，带头采取行动。依我浅见，我们的教会不缺乏领袖，因为每个人都想当领袖。但是我们真正缺乏，现在教会真正缺乏的是在领袖旁边监督领袖，对领袖说不的人。以斯拉接下来就要求会众采取第七个步骤。你注意有很多的步骤，其实重点不是到底有什么步骤，你不需要做笔记，重点是认罪悔改并不抽象，认罪悔改有具体的步骤。第七个步骤，会众就启示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这个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在人面前公开承诺要采取具体悔改的行动。所以斯拉继续他的禁食祷告，百姓则采取行动，这就是第八个步骤，也是最后最困难也最必要的步骤。这通常是叫人非常不舒服的行动。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这是领袖和长老直接对百姓下达命令，不是提供参考，通告叫他们聚集，这样的措辞是不是会太硬了一点？命令会不会太直接了一点？口气不够客气，用词没有顾念人的感受，有点伤人，我不确定要怎么样要求人悔改才能够避免冒犯人。我不懂没有定罪从何来认罪悔改，我不明白为何定罪，基督徒认为定罪就一定要拿起石头扎人，却不可能叫人悔改，认罪悔改以至于得永生。你们认为我们是否应该命令罪人认罪，还是威胁罪人采取具体行动悔改？改革中的先贤一向认知，福音不仅有应许，也有警告和威胁。上帝甚至使用警告和威胁逼人得着应许，这就是恩典。约翰·欧文的说法是，福音的每一个威胁都向圣徒的灵魂宣告基督的恩典。是这样子吗，弟兄姐妹？福音的威胁冒犯你，还是扎你的心？上帝的警告使你厌弃基督，还是叫你奔向基督？你的反应就印证你的身份。首领和长老的命令有威胁，三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被掳归回之人就是耶和华上帝特别恩待，没有灭绝，反而留下来一些残存的以色列人。这些人凡他们所有的都来自耶和华上帝，所以用抄家威胁他们。 孩子们，你们知道什么是抄家吗？充公，就是到你家把你家所有的资产收起来，拿去夺走。抄家的威胁对这样的人来说，叫他们听从命令，其实也不过刚好而已。是的，真正的顺服必然出于甘心，因此上帝会使用威胁逼使他的女儿甘心顺服。你还记得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欺哄上帝，就立即在众人面前断气，结果是什么？叫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就是把他赶出教会。三日之内是明确的期限，也许你认为时间太短了，三天。所以你要给一个人多少时间悔改？从圣殿重建到以斯拉回归耶路撒冷有50年、60年，这样子，这样时间够不够长？三天不够，那3个月好不好？还是3年，叫人认罪悔改，时间够不够多？我们以为一个人犯罪越严重，就需要越多的时间认罪悔改，所以我们就时常说我们要给他一点时间。但是我们的以为全然不符合圣经。圣经怎么说？圣经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圣经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这是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话，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们今日不是明天，不是等到时间到了，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再给你一点时间。 No，他的恩慈需要领你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恳求你们不要相信，也不要传讲那个时间还没有到的另一个福音，就是藐视上帝宽容，等了你的时间到了再悔改的福音。你们自己看过听信那福音的人落入什么样的属灵光景，我求你们不要欺哄自己落入那样的光景。三日之内凸显问题的迫切性。以色列人必须处理常年他们没有处理的罪，娶外邦女子不是他们一时冲动所犯下的罪，是集体在众人的默许之下，在长时间之下所犯的罪行。上帝居然还没有当下灭绝以色列人，还给他们认罪悔改的机会。So, 你认为这时候他们应该提出异议？我为什么要按照你说的时间表？三天怎么够？再给我一点时间。套用约翰·欧文的名言，你不当下处理罪，罪已经在处理你了。以色列人必须立即处理罪的问题，否则他们自己就要被处理。是的，处理罪需要时间，这就是为何罪人需要即刻认罪悔改，免得时间到了就被砍下来丢在火里。命令他们三日之内有所行动，是冒犯吗？是伤害吗？是不够宽容？是强人所难？还是恩典？第九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9月20日，众人都坐在上帝殿前的宽阔处，因这事又因下大雨，就都战惊。悔改的行动有代价，代价叫人非常的不舒服。9月20日是当地的冬天，又下大雨，战惊直接翻译就是发抖， 他们因为这是心理战经，他们因为寒冬大雨身体发抖。从某一个角度看，这是一个最悲惨的图像。我不知道他们没有雨衣，没有雨伞，没有 Gore-Tex 怎么防寒，怎么防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最有盼望的图像，因为上帝的儿女居然集体聚集在一起认罪悔改，免得被上帝灭绝。寒冬和大雨的确叫人不舒服，但是真正使人痛苦的是我们犯的罪。所以选项是你宁可落在大雨之中，还是沉沦在罪恶之中，到底哪一个比较残忍？以斯拉站起来就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为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没有拐弯抹角，他直接定他们的罪，他直接公开宣告他们的罪行。为什么娶外邦的女子是如此严重的罪？这是我们之前房间里的大象，我们之前有提到，这并非关于血统或者种族，这不是血统或种族的问题。因为以色列人的先祖，他们不仅娶外邦的女子为妻，上帝甚至应许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我约的人，我必领他们这些外邦人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这是外邦人献的祭，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问题不是娶了外邦女子，问题是娶了外邦女子就随从他们去拜偶像，这是严重的罪，因为这就是背弃婚约。因为以色列就是耶和华配许给自己的心腹，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上帝。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子，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子，就是你上帝所说的，我弃绝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张溢填满之客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悯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所说的。以色列人从开始就知道他们属于这样的上帝，这样的上帝这样的爱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理当全心全意爱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他们的先知因此用行淫、行奸淫来描述以色列人背弃耶和华拜偶像的行为。哇，弟兄姐妹，你明白一个人婚姻的选择最直接表明他的心效忠的对象是谁？全心爱上帝的人怎么会想要与一个效忠其他神明的人成为一体？因此以斯拉要求以色列人，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上帝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弃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会众就都大声的回答说，我们必照你的话行。所以会众这样公开的应许遵行以斯拉的要求，说实在真的是一个奇迹。你知道，这不是要求他们放弃抽烟，不是要求他们牺牲礼拜天下午来打扫教会。以斯拉要求他们放弃他们心所爱的、心所最爱的，这是你必须说最残忍、最不符合人情的事。就像耶稣之后会要求跟随他的人要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 而且那些被休掉的妻子、被弃绝的儿女，他们要去哪里？他们可以回娘家，或者投奔那顾念寄居的、顾念孤儿和寡妇的耶和华上帝。我宁可相信绝大多数的外邦妻子和孩童因此蒙福。他们因此撇弃偶像，归入耶和华上帝的名下。我宁愿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当时需要时间，10月初一到正月初一日，这是3个月的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长老和士师他们需要时间确认，到底哪一些外邦的妻子认同以色列的上帝，又有哪些外邦的女子诱导以色列人犯属灵奸淫。以色列人拜偶像，以色列人娶拜偶像的外邦女子是最严重的罪，因为这表示他们没有守最大的诫命。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这也就是为什么 Here's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与外邦人结婚，与非信徒结婚。让我们在爱心里不说客套话。一个自称基督徒的人与非信徒结婚，不是某种不智的选择，不是某种舍己的宣教策略等鬼话连篇，就是罪，是需要认罪悔改的罪。一个人在结婚之后才信主是一回事，但是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就是与主联合成为一灵的人。想要与不信主的人结婚，成为一体，就是罪。确实，我们的主耶稣如今没有要求我们像以色列人那样弃绝不信的丈夫或妻子，甚至主耶稣要我们以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感化不信的配偶。但这并不表示一个基督徒决意要与非信徒结婚不是罪。如果你是这样的丈夫或妻子，如果你落在这样的处境之中，我劝你，我建议你，我求你认罪悔改。因为这是你婚姻和你儿女唯一的盼望。你的婚姻真的很艰难，你的配偶确实很糟糕，也的确都是他们家的错。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你自己认罪悔改，除非你自己采取行动，回转归向你的主，你不可能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来感化你不信的配偶。你也没有办法带领你的儿女认识主耶稣。最后，以色列的会众说，他们办完这事，上帝的烈怒就转离他们。他们明白，上帝的儿女确实是可以做一些事，可以办一些事，好扭转上帝的烈怒。就是这篇讲到认罪悔改的步骤。你明白这些步骤之所以有效，并非步骤本身有什么特别的功效，而是上帝设立这些步骤，叫他的儿女扭转他的烈怒。或用我们熟悉的另一种方法表达，这些步骤就是什么？无非就是我们所说的恩典媒介，就是上帝设立他儿女要得着恩典的方法，他儿女躲避灭亡的手段。我们或许不需要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儿女，但是我们同样需要认罪悔改，好扭转上帝的烈怒。 So 我们面对与以色列人面对同样的问题，上帝的烈怒转离我们去哪里？以色列人有献祭教导他们，他们需要一个代罪羔羊，但是他们终究还是会问 公牛和山羊的血怎么可能除去我？怎么可能除去人的罪？公牛和山羊怎么可能平息上帝的愤怒？弟兄姐妹，容许我用第三人称，你们的牧师并非全然白目。我了解今天的讲道会造成你们一定的不舒服。我并不否认牧师今天刻意冒犯你，但是我只盼望你，你身为上帝的儿女，你就是蒙耶稣所爱、蒙基督血所洒的人，最终你不介意这一定的不舒服，你明白定你的罪需要你认罪悔改，好扭转上帝在你身上的烈怒，以至于得着永生。我宁可相信你所信的是一位会对他儿女发怒的上帝。我们这些确实不在上帝愤怒之下，在基督恩典里面的人，更需要使用认罪悔改的恩典。所以你知道这一切认罪悔改的步骤，这一切你需要采取的具体行动，最终会带来什么后果？扭转上帝的烈怒究竟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什么样的结果？结果就是将上帝的烈怒转移到上帝儿子身上。结果就是有一天，上帝儿子必须从他父手中接下那充满烈火硫磺的愤怒之杯，就是结果。有一天，上帝定义要在十字架上将他的烈怒浇灌在他的儿子身上，一滴也不剩。So，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以为以斯拉记的结尾描述 It's a difficult text， 很难读的，很困难的经文，因为结尾描述上帝惩戒他的子民，在大雨之中惩戒他的子民。但是你看得出来吗？其实经文述说上帝如何再次拯救他的儿女，扭转上帝在他们身上的烈怒。这个救恩是我们这些悖逆上帝之人全然不配的救恩，但是却是可以按照步骤得着的救恩。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赐给我们认罪悔改的步骤，甚至最可恶的罪人也可以采取步骤以避免灭亡。我感谢你给我们方法扭转我们本该得的烈怒，我感谢你转移你的愤怒，转移到你儿子身上。为此我们爱你，我们也爱你的儿子。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若不为此爱你的儿子，全心爱你的儿子，就可诅可咒。为你儿子他的缘故我祷告。